想我红娘为了你们的事情跑前跑后的，我两头不讨好，其实有我什么呀？我不去了，我 快快送去， 我就不去。 小婢子好吗？ 我的事情怎么样了啊？ 你还

美满花园怎相与为娘天福天寿我 真是 好真乃一片孝心红娘快来小姐要往花园焚香，老身也一同前去，前面带路。 是。 将花园门关闭，取香烛过来。 哎，我取了香烛，再去关后花园门。哎，天到这个时候了，他奶奶约会该来了呀，这书呆子怎么还……哎呦，吓了我一跳！ 姑娘姐，是我。 幸亏是我，要是老夫人可怎么好啊？ 啊，小姐来了回哦。 来了呀，陪着老夫人说话呢。 带我进去。 哎，陪着老夫人说话，你也敢去呀？ 哦，哎，我怎么办呢？ 约你哪儿见呢？ 跳墙相会呀。 那你就跳去吧。 我跳不过去呀。 哦，你真的跳不过去呀？ 跳不过去呀。 哎，那儿有狗洞。你能去狗洞里钻过去？ 姑娘快来， 管不了你了。 你怎么这样慢腾腾的呀？ 我不慢呐，我取了香烛，我要去关后花园门，我是看看有人来没有。 啊，姑娘，我有人来么？ 啊，没人来，没人来。 这是什么象征呐？带我看来。 老太太，您别看去，我看去。 好，你去看来。 我看看到底是谁？我看看到底是谁？好，又是你，老夫人。 啊， 是狗。 这是怎么讲话？ 不是， 带我看来。 那儿有一条狗。 带我看来。 老太太，您别看去，那狗啊，还着呢，他专咬老太太， 哼，顽皮的丫头。红娘，好好服侍小姐，我要安歇去了。 啊，您要睡觉去了？ 嗯， 那太好了，您早点睡。 嗯， 慢慢走。 晓得了。 早点睡呀、啊！ 不要我知道了。 你呀，早就该睡觉去。 啊，红娘，你看皓月当空，这星光隐在池内，好似妻子一般，去期盼过来，我要捉棋。 啊，你要下棋呀、啊？哎，我拿去。起来， 起不来了，摔坏了。 啊、哦，你起不来了呀？ 摔坏了。 哎呀，我告诉你说，你的好机会来了。 啊，红娘姐，什么好机会呀？ 嘿、哎，你怎么起来了？ 好机会来了嘛，我就起来了。 啊、哦，好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你可真坏呀！啊，我告诉你说，刚才你跳墙。扑通一声、嗯、我们老夫人问你是什么东西， 这是那样讲话呀， 我说你是狗。 哎呦，你怎么又来了啊？ 我们老夫人一害怕呀，就睡觉去了，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她要下棋玩耍，我拿着棋盘引着你的身子，你 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啊，令 啊，令 叫张生你才来，其他人想要不来，你不给他放话，人心人心又害怕，跟随着小姑娘就见他，我算来心里暗中有了话，命好不辞人我要棋盘道 放下。 哎， 啊，姑娘，你走啊！ 哎， 啊，姑娘，你往哪里去呀？ 您不是让我走吗？ 哎，我叫你走棋呀。 您让我走棋呀？嗨，我还打您让我走人呢。小姐，您看什么呢？ 我又看什么？ 那您看您没看什么呢？您棋子儿都走乱了。 棋我不下了，快去香烛过来，我要焚香。 啊，您要烧香啊？哎，我拿去啊。 天到这半时候，唤不见张生到来，若被红娘看破，日或是好。 香炉到， 放下。 是， 朕是心中无限有愁事，尽在深深一拜。 Oh,

刘氏之中，那孙父依然为我指引明路，他叫我与师娘分开，并慷慨赠银千两，他叫我将师娘与将你卖与他人。 你是卖女不卖？ 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卖女不卖？他道你是亲偶其女，不结之妇，我已将你卖与他，送父我了。 师娘，师娘，怎么娘了吧？师娘， 娘啊！ 师兄一别三载。 来看，这一千两的银票，好生可爱吧？ 我再来问你，那孙父他几时前来迎娶？ 必须前来接你。 啊！ 我们安歇了吧。 我如今已不是你的人了，也难与你同眠，你自己去睡吧。 啊，师娘，想你我乃是安安风起，明日就要永别，只此一宵，不可辜负。来来来来，我们快快安歇了吧。 休得胡缠！ 哼，果然是既你无情，我卖正不差。

你怎么这样的糊涂啊？我想公子不过是为了运钱花尽，他十分的较劲才做出此事来的。我那宝箱内有的是珠宝，价值连城，我若对他认命，他也能舍得卖我吧？都怪我自己不好，待我与他言明就是。啊，公子，你不要着急了，我这宝箱内有的是。 我吧， 将之包。 孙父有的是白花花的银子，你就嫁了他去吧。 有一死。有空人道我是世俗落水，我这满腹的喊冤谁能知晓？一把待等明日我怀抱着宝相，我站在船头，我痛骂他二人一场，也笑笑我这胸中的我情。我就是这个主意，我就是这个主意。 但不吃伤他呀！ 我去看看去了。 孙仁兄起来了。 贤弟，师娘起来了吗？我该带人了。 但我唤他进来。 哎，把他唤进来。 师娘进来。

不必